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来关注一下双休日的天气情况。预计本周的双休日期间呢，本市天空晴朗，光照充足，白天的最高气温在9到10度，能见度还可以，适宜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夜间的最低气温会达到-3度，所以呢，外出请注意添衣保暖。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红九为您带来的读书俱乐部。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周一到周五这个时间段1个小时，我们一起来读书品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有多种身份的青年作家。我们首先先请出北西啊。北西你好。 你好，大家好。 北西呢，其实我们在平常在私下都叫他詹辉哈， 嗯， 因为他有不同的身份。你看我先数一下哈，在介绍你今天这本作品之前，制片人，这是现在很多人接触你第一个制片人。 对对对。 导演啊，在上大学的时候， 上大学的时候 就获过很多奖，那时候拍微电影， 对对， 拍电影。演员，也就是自己给自己一福利是吧？ 爱演戏精， 爱演哈。这个朋友圈当中经常还有你的出色表演啊，小短视频。编剧啊， 嗯， 但刚才我提到这些、啊、似乎都是跟影视相关的。 对， 但是更早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份是出版人和作者，对吧？ 对，就是当作家是从小以来的梦想。 嗯， 从那个大学。就研究生毕业之前都还是维持的这个理想，就是想当作家，然后其实会往影视这一方面转，这也是人生中一个特别奇妙的一个就是一个转折。 嗯， 然后就反正把我的人生的一个职业规划改变了。 嗯， 就后面就去做影视，去拍戏了。然后写作这个就是成为生活中一个比例不多但一直存在的一个兴趣爱好，跟很比较长远的一个追求。 嗯，应该说今天我们谈到的这本作品啊，将爱遗憾这样的一部作品是你在20郎当岁时候写的。 对， 现在呢逐渐到而立之年了。 嗯， 回过头来再看你之前的作品，你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觉得哇写得太好了，当年我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或者说脸红不好意思，觉得哎呀跟我现在的心境真的是大相径庭。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看10几岁写的东西，就觉得我的天怎么会那么矫情。但是这一次就是我30岁的时候再看我25岁时候写的东西，就是当然就觉得哇写的真他妈好。 写的非常好是吧？ 对，因为就是我觉得好像一个我写作好像身体里面是有另外一个人的，这就包括我每次写完一段话往回去倒着看的话，我都觉得好像那哎怎么会是我写的，就是好像是另外一个人在叙述。这种感觉在我重新拿起这本书的时候就更强烈。 嗯， 就是那些感觉那些状态，就故事我还记得，但那些状态那些笔触就觉得哇写的还挺好的。 嗯， 然后因为当年写这个书的时候，因为他是写遗憾嘛， 对，关于遗憾哈，就是这也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一个小主题吧。因为其实我看到你书中，因为那时候你还是二郎当岁嘛，说可能把遗憾会当做今后写作的一个方向。哎，当时我还有点小惊讶哈，我说如果这一个人这一生一直在写遗憾，是什么样的？就所有的故事、所有的书籍，全都是跟遗憾相关的。 嗯， 那你也算是，就是非常专注的一个作家了。但是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可能是当时的一个心境，是吧？ 对， 因为遗憾其实伴随着每个人的一生，无论是工作也好，或者是你的婚姻也好，或者是你在教育的过程当中也好，或者是你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也好，总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遗憾啊。你本身当时是经历了什么才会想到要写遗憾的吧？ 因为我以前看到过一句话，我忘了是谁说的，就是年轻人因为他的生命力很旺盛，所以他更愿意去感受那种很激烈的情绪，比如痛苦，然后比如遗憾，比如绝望，他想要通过这种很强烈的激烈的情绪去感受活着。 嗯， 我觉得这话确实特别有道理啊。我在将爱之前写了很多，我18岁参加新概念，对，还是有一个新概念的经历。 新概念我们都快遗忘了哈，但是有很多作家其实都出自于新概念的哈。 就那个时候，其实在那之前，在写遗憾之前，我所有写的文章都是遗憾，因为可能也喜欢过很多人，遇到过很多事情，然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在一起，所以我人生中品尝的最多最多的就是遗憾这种情绪。 嗯， 我加上遗憾是怎么说，它是我一个对遗憾这个理解的一个集大成者。 嗯， 就是它把我这么多年对于遗憾，对于这种求而不得，对于这人生的错过，年少的错过，我以及我对人生的这种思考，就是全部融入到了这本书里面，这个故事里面。就是他就是当时写的时候，到了我那个时候写的时候已经是暗无天日的状态，就是我的心情极其压抑。我就有时候去喝喜酒，那是个冬天写完的，那个时候我家是南方，然后是很湿冷的一个气候。我就记得那个过年嘛，很多人结婚嘛，然后我家里面就经常去喝喜酒，但我那个心情也荡到，就是我只要一想起林宥嘉那个心酸那个旋律，我眼泪就会掉下来。 就是人家在那块正奏着喜悦呢，你在这哭起来。 对对，就是 也对，人以为你感动哭了呢。 那并没有，不关我的事。就是，但就是在那种，我现在因为这个记忆很强烈，很强烈，就是我是怎么完成这本书的，当时在一个怎么状态上完成，就是真的体会到特别特别大的痛苦，包括最后写到最后的时候，这真的是可能是就我写的时候眼泪就已经是我看不清屏幕的那个字了，因为被眼泪化开了。 嗯， 就到这个状态，就我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把这本书拿出来重新看，因为其实有很多我自己做这一行嘛，很多朋友说哎可以拍，但我因为后面写了别的书，我觉得那些是我进入这个行业之后，觉得按照电视剧的那个一个节奏去写的，所以比较好改。我一直觉得遗憾不好改，因为我印象中它很难，情绪的东西比较多。然后这一次机缘巧合又重新拿出来看，我发现好像我从头到尾看下来，一是觉得写的真好，然后有些句子啊，有些状态啊，就觉得很惊为天人那种。现在不太有那么细腻的情感了。 你羡慕当时的自己。 对对，就当时那么丰沛的情绪，然后现在再看呢，就觉得其实这个故事其实是温暖向的。 温暖向，这样，可能有很多朋友还没有看过《将爱遗憾》这本书，你先大概介绍一下啊，两三分钟的时间，这是写着怎样一个故事啊？ 它是讲的一个错过的故事，就是爱情的先后顺序。就女主角安妍呢，她在某一年的暑假，就是遇到了两个男生，同时遇到了两个男生，一个是北大来的连觉，一个是林子墨。然后林子墨跟安妍两个人的性格很契合。这林子墨怎么来的？因为安妍她在学校有一个微电影社团，然后林子墨是特意从上海过来拍这个戏的一个演员，他们两个是这样认识的。然后几天相处下来呢，就是那种和风细雨一样的情绪，让两个人就是安妍就觉得这个男孩他很喜欢，而且他 有一些前史了，他喜欢他是有原因的。我说这个男林子茂有的小鹿一样善良的眼睛， 嗯， 然后当他想要再往前走一步的时候，就发现林子茂是有女朋友的， 嗯， 他两个就没法在一起，因为各种原因，然后他们两个就只能就眼看着就这样错过了。但是当时这个微电影社团的里面这些伙伴们呢，就觉得他们两个其实可以在一起，但是因为这些原因他俩暂时不能在一起，然后就给他们制造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为他们两个写了个剧本， 嗯， 就让他们两个在这个假的一场戏里面做一次真情侣，就是演一场戏，两个人按演，就女主角跟男主角在戏里面扮演情侣，就是在里面圆一个遗憾吧， 嗯， 然后同时呢有一个男二号叫连觉，这个男的是一个很久的存在，就是非常温暖的存在，他从很多年前见到安妍第一面开始就惊为天人，就喜欢上他，然后这么多年一直在跟随，就他三个人就这样一个纠缠的故事， 嗯， 就是他最后安妍有没有跟林子墨在一起，他们两个最后怎么样，最后一个结局，就这个就留给读者吧， 留给读者吧，这算作一个小悬念吧。其实很多朋友也不是说为了这样一个悬念来看这样的一本书哈， 对， 关键是对于过程的描写，对于情感的感受，因为在这个书中我会看到有很多封信啊，就是安妍给小黎写的很多封信，你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安排呢？还是说你自己真实经历过这样的书信往来？ 其实小黎这个人物是他真实存在， 嗯， 他是我大学不是研究生，大学的时候的一个灵魂朋友， 嗯， 就那种我当时希望我用这种格式的形式，希望因为信是从安妍的角度去写的， 嗯， 他能从更全面的去展现安这个女主角现在的内心的一个心理状态，而且信很细腻，所以就用了一种这样的表现方法。就其实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情绪最浓烈的、最细腻的、最刻画的、最入骨的，就是在信件里面。 对，因为每一封信其实都像是说悄悄话嘛。 对对， 是两个人的这种悄悄话。 对对， 他其实是把自己内心的那种感受写的最细腻跟丰沛的啊。这样的一本书出来了，我看到你在后面也提到了哈，其实想还原一些真实的故事，因为这个书尽管说是虚构的啊，但是呢里面应该说有你上学时候的影子。 对对对， 就是从眼神交汇开始到最后无缘牵手，这里面会有遗憾是吧， 嗯， 那爱了一场呢也要给自己做一个纪念，在写完的时候你的心里应该是轻松的是吧？我看你书中说，像是人生的某一段真正能够打上一个句点，遗憾并非每每都要痛彻心扉，有时候遗憾也会平静，如同日光和湖水一样，在时光中慢慢的淡然。 嗯，是离场感吧，就是一个作者从自己作品里出来，就是他会给自己一个自救的一个机会，就是你不能再陷入在情绪里面， 嗯， 其实怎么说，你给了角色们你就是这角色们陪着我的这段旅程结束了， 嗯， 就是以后可能也不会再写他们的故事， 对， 但是他们在他们的那个平行世界里面该幸福的也幸福了。因为其实最后我觉得我描写这个团体啊，就是友情的这一趴， 嗯， 每个人都给了一个比较好的交代， 嗯， 就是一个因为毕业嘛，就是是在一个毕业的氛围里完成这个故事的， 嗯， 就是有一种绵长的告别， 嗯， 这种我没有把故事完全掉下去，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我没有那么残忍，其实我一直写遗憾，但是其实我追求的那个时候追求的很多也是温暖跟美好的东西， 嗯， 所以最后我没有让故事完全掉啊，决定因为陷入一个现实黑暗的一个局面，我想让它再扬上来一点，就是给人生一些希望，这是其实我写作的大主题是这个。 嗯，你研究生是南大毕业， 对 吧？ 对， 所以我也看到了你书中把一些场景是设在了南大， 嗯， 而且呢有一些小伙伴他们在上学的时候一些纪念意义的比较疯狂的事情啊， 嗯， 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回忆啊都是一些疯狂的事情，不可思议的事情， 嗯， 我也是就其中的一小段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就是 詹晖在这本书当中的一个文字，让大家感受一下青春其实真的有很多遗憾，但是呢也有很多非常美好的时刻。 嗯嗯， 我们来听一下，这也是一封信啊，这也是安言写给小黎的一封信。小黎，一转眼这一年就快过去了，说好的世界末日不知道会不会来。倘若真有末日，你和我会不会遗憾末日来临却未能收获到爱情？可事到如今，我却不那么焦虑了。万事万物因缘际会，经历了许多，变得比以前从容。上次你来信问起我和连玉的事情，我一直不知道怎么说，所以才一再回避这个话题。我和他至今也不是情侣，虽然如果有些事我们都不知道的话，早该走到一起了。也许我跟他是真有一生的缘分吧，才会走在这么坎坷的路上，满脚泥泞却没有停下脚步。我记得今年五月的时候，南大110年校庆的前夜，我和宁宁、芬芬、阿泽、徐林还有一个男生，为了在这样的日子里表示对母校的敬意，决定赶在凌晨12点，也就是5月20号的凌晨，在天文台呼喊生日快乐。听起来是不是很热血？只不过我们六个人居然没有一个人去过天文台，加上学校那个时候在搞基建，去天文台的那条路全是工地，没下雨时这里扬起漫天的灰尘，能见度极低，可下雨了这条路上全是泥，走起来极其艰难。出发的时候已经10点半了，我们步伐很慢，眼看天文台就在眼前，却怎么走都走不到。走到天文台脚下，却发现似乎要绕过一座山才能上得去，每踩一步脚下的泥就多一点，时不时需要停下来去掉脚下的泥，因为实在太重了。可是没去掉多久，又会有新的泥沾上去，反反复复，不胜其烦。那一片没有灯，路上很黑，还好我们是6个人，有3个男生比较好一些，但还是很怕，时不时会听到不知哪里传来的狗吠声，在空旷的路上此起彼伏。徐林捡了根小木棍，全当防身了。我们走走停停，因为总到不了，队伍中不断有人提议往回走，也发生了一些彼此埋怨的不愉快。那真是一段前途未卜、后路遥遥、脚下艰难的旅程。过了工地，进了山路，遇到狗群的狂吠攻击，我们像闯关一样一关一关闯过去，终于到达了天文台。到达的时候差5分钟到12点，我们在山顶上听到12点一到，全校突然从寂静中爆发出生日祝福，也跟着一起喊起来。青青和我都哭了，芬芬是铁娘子，还笑话我们是爱哭鬼。我很感慨，就算现在想起来也抑制不住心里的激动。虽然走了一段艰难的路，不断的否定、焦虑、怀疑、痛苦，但最终到达时那种快乐和满足是真实且无法回避的。在天文台上能看见远方的路上如星光般洒了一路的灯，也只有经历了那么多辛苦才能看得到这样的美景。那时候我想，我大概不会再害怕路上辛苦了吧，因为我知道辛苦过后会获得一种通透的幸福。 突然觉得我只是一个人，有点孤单，浅浅的犹豫，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很美丽。虽然今天天很蓝，而云很白，风很凉， 不想工作，不想困扰自己，不必刻意想你，该是我的总会来，就算挑战我不走开。一点点你的微笑已经让我觉得温暖，我还不能。 确实是非常温暖的一段回忆啊，非常热血的一段回忆。我们刚才在聊天啊，这个其实真的是源于生活，对吧？ 对对对， 这个曾经在上大学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冲动啊，这夜爬最高顶啊，在那里呐喊生日快乐有过，其实我也有过。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申奥刚刚成功嘛， 嗯， 那时候可能还不是一个学校了，那时候应该是整个北京城的一个轰动，大家其实都跑到街上去互相击掌庆贺， 嗯， 就是过去那么多年了，你想都过了十五年了，现在每每回忆起来，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对，就是那一段书里面这段经历，是我就是我前面说过嘛，以前想当作家，后来转影视，其实这个拍微电影当年刚流行起来的时候，这是我人生中一个特别大的转折。就是其实我不是那种凭空创造的写作者，我的写的东西一般生活中是有的，大量素材都是来自于本身的生活。然后那个时候确实是有这么一个社团，然后一起拍了一些片子。其实这个因为很久了，因为那个时候也不专业，然后现在到了这个行业，然后更正规的去拍戏。现在重新回头去看这本书，就觉得哎呀当年真好，就是他好像是我的初心， 嗯， 就是当年你为什么要去拍戏，你为什么喜欢做这一行， 嗯， 就是在里面还能找到当年那些，就其实就十来个人，然后就一起吃一起住了，但也没啥钱，然后就很低成本的去拍戏， 嗯， 但那些感觉就是特别好，就不像现在可能是为了谋生。 对，现在为了谋生，现在为了收视率，为了点击率。其实那时候就是大家做一件事情， 对， 突然一下比方有几十万的这样点击率，几百万的点击率， 对对， 那可能是额外的事情，大家觉得哇，这成就感真的是超高。 对，当时就是一开始拍的时候就觉得有一两万不错了，因为我们当时宣传口也没有什么宣传经费嘛，大家就是论坛发， 嗯， 然后找朋友们就推，后来就是有几百万的时候，真的是那个状态，真的还蛮夸张的， 也应该算是第一批做网剧的创作者， 对， 应该算吧，微电影 啊， 微电影。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小话题，就是写作啊，很多人都说是非常个人的事情， 嗯， 啊，你看你刚才那一大堆什么演员、制片人、导演啊、编剧啊，这好像类似于都是团队合作， 嗯， 啊，因为互相都是要打配合， 嗯， 甚至是协制。那么对于作者这样一个身份， 嗯， 就是你自己是不是？因为我参过很多人，很多人都会说我真的非常喜欢作者这个身份，天马行空，我自己就能够完成， 嗯， 我想写什么写什么，我也不用考虑，甚至不用考虑到读者是谁， 嗯嗯， 完全是表达自己内心的。你会这样吗？ 我觉得作者这个身份已经是我就是生命中最宝贵的一个小职业， 嗯， 它不会用来谋生，因为确实也赚不到什么钱。 你是说出版行业不好是吧？ 不，因为我以前还觉得，哎呦，能不能就靠爱好赚钱嘛？那时候想，后来就觉得，发现这个好像没办法让自己活下来。 也就是说，如果当时作为作者本身，你能够养活自己或者活得很好，你可能不会选择其他的。 不好说， 人都是会变的。 这个还真不好说，但是因为我觉得作家比较像，又是角色又是上帝， 嗯， 就是你要讲一个什么东西，你要给他们安排命运，你要给这些人物安排一个命运，安排一个过程，但是你同时你要有进入到每一个角色里面去体会他每一个人，你又是演员在这个时候， 嗯， 你又是导演，其实作者他很全面，也很私密，对，也很私密， 嗯， 他就是一个人完成好多好多的工作，然后是一个完全自我的展现。 对，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一直不会放弃写作的原因。 嗯， 我们会发现啊，其实有一半以上的很多知名的作家， 嗯， 他们最开始都不是全职在写作，他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但是呢，他们会挤出一切的时间， 然后去完成自己内心的一个表达。 嗯， 当然到后来可能写的越来越多，逐渐会把自己的以前所谓的主业抛掉，专门去进行码字儿。当然了，最终都是表达自己。 对， 刚才你的这些身份都是在表达自己。 对对对， 有的是文字，对吧？有的是这种 画面， 画面，有的是影像，对吧？你有人喜欢画画，那可能就是只是这种图画了。应该说你内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人，所以呢。这些身份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出想要说的东西。但是回过头来讲啊，你原来的书中写说把遗憾作为以后未来一直写作的一类，但是现在我看起来似乎又不是。现在是不是已经过去了那个总是要遗憾总是要遗憾？因为这本书应该说可能在未来会要再版哈。 嗯， 据说这个名字叫风停在了鹿岛上，为什么把这个将爱遗憾这个名字换成风停在了鹿岛上呢？这好像是画风突然转变了。 对，就是这真的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变化。我自己也是，就是你如果你回头看一年两年可能看不出这么大的变化，但是这个书已经五年了，然后你回去看五年的时间就觉得我真的你整个人的情绪状态想法完全不一样了。当时觉得刻骨铭心，觉得痛，觉得人生就是不停的错过去，但现在就是现在就会想要停在这里。为什么把名字改成风停在鹿岛上？就是我也把这个小说的 定调变成了人生的归宿， 人生的归宿。 对，就是所以当时我就想了一个 slogan， 就是说如可以的话让我做你的最后一站。就是我现在的心境不再是以前那么激烈了，没有我，因为他们说创作者要愤怒嘛，但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创作者要做神仙？因为他不愤怒了，因为我觉得人是有趋利避害的，因为痛苦这个情绪太大了，你到了你的生命里没有那么旺盛的时候，你可能就无法再抵抗痛苦这种情这种情绪，这时候我们想要归于到内心的平静去。所以30岁的我想要一个平和的生活，开始在寻找生活中的安宁。所以这本小说这个角度去看，就觉得想就更多的给我感觉是一个美好的归宿。就 那书中在末尾的时候有一篇叫后会有期。这一篇是你在什么时候写的？是在你25岁写这本书的时候吗？ 对对对。 这样我们先听一下好吧。 好好好， 听一下这一段文字，然后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你30岁跟25岁之间的一个区别。来听一下书中的这段文字。毕业后我听从家里的安排，在上海的一家大企业工作。忙碌而乏味的工作让我每天都很绝望。我从来没有在那段时间里那么向往自由，不想未来会怎样，就想赶紧离开。没过多久，我终于鼓起勇气，违逆了家里的意思，来到了鼓浪屿。在鼓浪屿的日子平静安宁，我很喜欢，但我依然会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动身，继续行走，不知道何时会停下来。关于一虚，我总觉得人生这么长，我和他总有一天会碰到对方。我不在某一处等他，我在世界的每一处期望他的出现。不变的是我依然热爱自由，即使遇到感情也不可以困住我。我知一虚不会困住我，如同他每次的消失和需要他时的每一次重逢。他不卑不亢，永远温和从容，眼眸里有我的影子。那天是7月15日，我在家庭旅馆的前台接待了一位也叫做一虚的人。那个晚上我和他坐在旅馆的天井里，就着两杯不断续上的热茶聊了一整晚。我好久没有这样跟人聊天了，我一口气讲了我和一虚的所有故事，怎么遇见他到怎么跟他分离，有些话甚至都没有跟安言说起过， 很过瘾，很痛快。期间我并没有太大的情绪起伏，一切与我虽没有过去，但终究变得平静。易虚听完后有些唏嘘，他说，好遗憾，原本你们可以完全在一起，却错过了。我想大概是我还没有准备好吧，那时候的我一切都不太确定，甚至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道，即使知道也没有那么果决追逐的勇气。那样的我遇到了可以相伴一生的他，是时间上没有匹配好，错过是我和他人生的必经。但我相信我一定还能够遇到他，在人生的某一处不期而遇。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好，但在遇到他时，我一定能够说出一声，你好，我叫黎南，我们曾经见过，但后来分开了。我会对他说，我知道我还会遇到你，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准备好，但既然重逢，总需要有一点意义，留个纪念也好。我能想象他那温和的笑容，如同清晨细微而温暖的光。那一晚，我窝在房间里看了安妮海瑟薇主演的《One Day》。这部电影我已经看过好多遍了，但每一次都还是特别感动。我总在想着，如果当时我们就在一起，而不是各自远扬，会不会幸福的早一点，长一点？但后来有些明白了，真爱挑时间的意思，不是时间的错，也不是我们的错，是一切自有安排。与易虚相遇，与他分开，再或许会与他重逢，或者相爱，或者又会分开，都是时间上的一个一个点，对我们都有深远而笃定的意义。7月15日，这个日子好巧，是 One Day 里男女主角的纪念日，是我和易虚遇见的日子，是我拿到他的衣服，知道他确实离开了学校的日子。我怀念每一年的这一天，而今年的这一天，我写了这样一段话，即使我们没有在一起，但我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就有和你再相遇的概率。我相信我们终有一天会遇见，我必不再躲闪，不再犹豫，知道你还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件令人安心的事情。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想 几个晚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刚才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了一下詹晖啊，其实应该说是北溪，因为詹晖有两个名字哈，北溪呢是他的笔名，一般是用在 编剧跟作者这个身份， 对，就是跟文字打交道的， 对对对， 叫北溪啊，因为这本书上也写的是北溪。詹晖呢是另外制片人啊、演员、导演这个方向，很真挚哈、啊。刚才我们听到了这样一段表达，也是在你这本书的最后写到的一种心境。现在回想起来有变化吗？这种心境 变化很大，就刚才说过了嘛，就是。其实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穷，然后一无所有。其实读大学少年时代很多痛苦都是来源于求而不得，当然求而不得是人生大苦，长久，但是你读书的时候求而不得那种概率比较大，你基本上想要的东西都得不到，喜欢的人、喜欢的事情，然后喜欢的东西买不起，所以那个时候这种情绪会很强烈很强烈，觉得哇好不公平啊，觉得我活着好辛苦、对，然后 少年烦恼，少年烦恼， 对，就是少年时候很多东西你不能做主，你也、你还不是大人，但我这种状态在工作开始工作之后就慢慢的平静下来了，因为生活也慢慢的开始稳定了，然后你的事业，你有了自己的事业目标，你有了一件想自己做的事情，越来越好像我反正因为我觉得自己选对了道路，所以呢走的还挺顺，然后事业在蒸蒸日上，也有了新的目标，新的可能35岁想当导演这样的目标，然后也在往这边去走，所以你人生中求而不得这种情绪可能在工作上少了，生活中大部分可能有一半以上没有了求而不得的情绪，但是还有一部分留下来，就是说还是会遇到那些喜欢的最后没有在一起的人，这种情绪还在，所以就是到30岁的时候以前那种很悲呛的情绪就少了一半，就不会说全部生活都不顺，但现在就是现在我内心中比较敏感脆弱的地方还是跟情感有关系，就是这部分都还在，但我知道如果有一天就是我遇到一个人，然后我们两个平静的走下来了，然后平静的在一起，我觉得这部分遗憾也会跟我告别，就这部分求而不得的痛苦也会跟我告别，直到人生可能再起颠簸。 因为刚刚你也提到了，其实风停在鹿岛上，这也是意味着它停在鹿岛上嘛， 对， 人生的最后一站， 对，人生最后一站。 其实大家在经历了很多情感之后，逐渐还是趋于稳定，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哈， 对， 当然也有那种可能到了60、70一直还在摇滚着的，保持愤怒、保持饥渴的那种人，是吧？那种艺术家，我觉着也会有，对吧？但是呢，那可能会有不断的刺激前来，然后让他一直会保持这样一个心，或者要不然就是他自己真的非常非常的坚定，对某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坚定。比方说你刚刚提到导演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些人，他一年可能，也别说一年了，可能一辈子的话，可能也就是 十几部电影， 嗯， 但是呢在每一部电影当中呢，就像你写这本书一样，他可能都经历了不同的人生， 嗯， 对吧，他认识了不同的人， 对对， 当那个孩子一出来之后，他觉得哇，那可能是一个我非常好的作品，就跟你说那可能写将爱遗憾的时候是你24年来自己感觉最满意的作品一样， 对， 对， 但是你写完了之后其实还会有新的变化， 嗯， 不同的心境，你还有更多的目标， 嗯， 可能到30多岁的时候你又写出了一部作品， 嗯， 那个时候你可能觉得那个才是你最好的作品，也不尽然，对吧， 对， 所以说人是不断的去追求自我的。你这本书中也提到了说有很多小伙伴在那个时候也成为了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嗯， 当然了有些呢也是永远的错过了， 嗯， 但这些呢都是我们人生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经历。人生当中呢当然有无数的遗憾无法阻挡，只能任其到来的时候在身上留下一些痕迹，但是要带着这些痕迹走下去不重，心里呢有数不尽的横横竖竖，历练终归是财富，把这些情感都当成了你自己的一个财富。 嗯， 其实还有一个小命题，就是之前我们在谈儿童文学哈，当然这扯得有点远，有一些作家呢是专门写快乐的，因为跟小朋友一起快快乐乐的讲那些故事挺好的，但也有一些作家呢是严肃的，他们本身在给大人写东西就很严肃，甚至可能只写悲剧，你刚写你说只写遗憾，有些呢儿童作家他只写悲剧， 嗯， 我跟他们也聊过，他们说世界上70%以上的名著啊其实都是悲剧， 对， 悲剧是有力量的， 对，有力量， 对，而且呢是持续不断的去发力的，孩子呢要经历美好，同时呢也要经历这种所谓的悲剧，也许他们没有切切实实的身体经历，但是在看书的时候要经历，为什么呢，因为人其实肌肉是可以锻炼的，心灵也需要锻炼， 嗯， 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美好的事情，如果真的是你经历过这种不好的事情，难道你就崩溃了吗，对吧，其实让他们早一些知道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了你会发现现在其实影视市场上大家都比较喜欢那种甜甜的， 嗯， 是吧，不断的撒糖的，甚至连最近我看逆袭那匹黑马叫无名之罪啊，也是一个朋友写的，就是最开始他们做的是话剧，话剧其实真正的结尾有点惨烈，你看现在的这个结尾啊其实都相对起来没有那么的惨，为什么，其实我觉着他们作为创作者来讲也是考虑到大家的接受度， 嗯， 真正赤裸裸的如果这个人比方说死了呀，或者说真正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大家心里可能会难受， 嗯， 我在这个闲暇之余可能就不会去看这样一个电影了，是吧， 对，它是现在大部分的你要面向大的市场的一个影视产品，它肯定是一个消费品， 嗯， 消费品有一个属性就是它不要给观众带来太大的心理负担， 你要考虑受众， 对，它就是一个快消品， 嗯， 它就是让它看完之后这段时间消磨打发掉了，花了这个钱打发了这个时间， 嗯， 然后这段时间被填满了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要让它有阵痛有余力， 嗯， 那是艺术品，就是艺术品还在不断的探讨人性不想面对的那些事情， 嗯， 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可以去感受，但是你年纪大了之后你不愿意再去感受那些很强烈的情绪， 嗯， 但是这些东西不是不在， 一直都 在，对，还在，只是你学会了去软化它，你学会了去逃避它， 嗯， 但是你越是逃避它你越是去粉饰它，它一旦出现它力量就更大，因为它是积蓄在那里的力量， 嗯， 所以为什么燃烧这个电影就后坐力那么强， 嗯， 为什么大象席地而坐后坐力那么强， 嗯， 就是因为它让你直接赤裸裸的面对了你内心中不愿意面对那些事情，当然也有可能说因为现在不知道，如果我30岁了现在看看我的命运怎么走，就如果说， 嗯， 我在30岁的时候遇到一个人然后能够稳定下来，可能我的人生就变得很平和， 嗯， 我可能就放弃了愤怒， 嗯， 我自己卸下了这个愤怒，就是为了一段安稳的生活放下了这些创作的翅膀嘛，这些力量这个铠甲脱下来了，就过一个平静人生，就走向人群去做一个烟火人间， 嗯， 但是如果可能这几年如果还遇到一些不顺的事儿，然后可能爱得很深的一个人，然后最后又错过了， 然后可能我就不再相信感情了，因为不再相信之后，可能我的人整个就愤怒了，就整个就开始燃烧起来了，然后可能我以后写很激烈的东西，就是我不再去探讨安宁这个东西，我在探讨的是更尖锐的遗憾，就是不再是，其实将爱遗憾还是在用，还是给了大家一个好的一个结尾，但是可能就其实现在是分水岭啊，我这个阶段如果再遇到这些事情再不顺的话，可能就会用更现实的角度去看待那些人性中不可得的痛苦，那可能我就变成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就很尖锐很黑暗。 对，未来永远是未知的， 对， 这就是人生为什么之所以精彩的一个原因。 对， 如果你都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其实反而变得非常的无味了。但是这里面有两组矛盾哈，其实就发生在你的身上，也发生在你工作的身上。你作为这个制片人来讲，你出产的是消费品，其实你是要让大众喜欢的，对吧？因为这里面肩负着很多的责任，对吧？平台满意啊，投资方满意，各方面，对吧？大众满意。但是你作为一个，比方说你35岁的导演，你有的时候可能是需要表达自己的，甚至可能不排除也会拍一些比方文艺片，但是这个东西是对你自己的表达，包括你图书也是一样。图书其实你这个人也是一样，你看啊，其实接触这个詹慧啊，都觉得他很外向，是吧？非常的开朗啊，很幽默。但是真正看你的文字，其实跟你人是联系不起来的。对，因为我接触詹慧时间不是很长，也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是看你的文字，觉得哎，非常的细腻啊，这情感这个很饱满啊，甚至有一些小脆弱，就这两组矛盾。其实是时时刻刻发生在你的身上的。 坚强的那一面是用来对抗世界的，脆弱的那面是留给自己跟爱人的，我是这样觉得。就是其实我以前是希望被人照亮的，年轻的时候啊，希望自己能找一个很强大的人，他照亮我的生命。但后来可能我爸妈给我取的名字，我的名字是日军辉，这个灰字叫八九点钟的太阳，我越来越活成了一个太阳的样子，我在照亮别人了，就是到现在变得很强大，所有人都觉得我很强大，很坚韧的一个人。这就是我用来对抗这个世界的一个铠甲，而且这个铠甲可能以前是个布衣，现在已经是个铠甲了，现在可以抵挡这世界所有的刀枪剑戟。但是你内心是什么样子，其实你自己心里清楚。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一个演员朋友，她老公就说詹慧明明就是一个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结果全部认识你们这群朋友，天天找她帮这个忙帮那个忙，我觉得她也挺烦的。我当时听到这话，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说这么懂我的。 就属于说到心坎里了，是吧？ 就因为你面对成人世界，你没办法永远脆弱的，我要工作，而且我干的是制片人这个工作， 对， 这个工作就是一个和稀泥，然后因为你要面对人太多了，一个剧组里面各个层级的人都有， 对对对， 你如果不强大，没有人去帮你强大，包括我自己的，我现在工作的部门基本上都是女孩，领导也是女孩，然后那个同事也是，这个时候你一个男生，其实你要扛起来的东西会比较多， 扛着扛着这肌肉就练出来了， 对，就但是我自己，所以有时候脆弱来的时候会排山倒海，这个我承认，就是你再遇到一点点的那种，就是因为我不敢求，怕伤害，所以不敢求。但你这个时候你遇到一个人，你想求了，你想求但你得不到，这种痛苦就是有点致命性的，这可能在我以后的作品里会表现出来。但因为你做这个工作嘛，你不会去把这种太私人，就是做制片人，如果你太把私人情绪投射进去，那是不专业的。就是我的工作是生产大众喜欢的东西，所以当然我也希望，因为我还是想要做甜美好的东西。 对对对， 那 服务一些人，服务一些人。 对，那我也希望说，因为现在是我知道那些东西在哪里，因为我渴望它，所以我知道那些甜是什么样子。当然我也希望说，如果说我人生能平静下来。我自己能变成一个甜的样子，可能我那个时候做出来的作品就更甜吧，甜过初恋。 甜过初恋，极致悲伤的遗憾之书，那些想努力珍惜还是错过的心上人。 也可以看一看用文字拍戏的北溪为遗憾青春来代言。当然现在他的心境呢是封停在了鹿岛上，希望能够拥有他的最后一站啊。所以我怎么来祝福你呢？我觉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了。 对，你只能是接受命运。 接受命运。 我最近比较多的时候感觉到，就是我们其实都是水， 嗯， 就是你只能顺着河流去走， 嗯， 你改变不了什么，就是你水该流到哪里就流到哪里，但是你能做的就是去享受过程， 享受过程， 对， 做最好的自己，因为我们都有上好的青春。好，非常感谢詹辉来到我们的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朋友们，明天我们再会。 雄厚已青春东西里，再遥远都跟随你，若滂沱大雨不曾见证海角相偎依，一角怎么会湿淋淋？向后已青春东西里，没有片刻不想你，就算能站在对时间遇见对的你，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愿为你直到有一刻能守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愿为你直到有一刻能守着你，就在找不回来。